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自不由人。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2018年，北京地铁有望开通三段地铁线路，具体路线为8号线3747部分路段，6号线西延。北京东城为6500位车主找到了共享车位，解决互通停车难问题。北京市环保局表示，14号全市环保部门共检查各类机动车超过了10万辆次，现场移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罚超标727辆次，路过检查处罚排放超标14辆次。北京市丰台区食药监局表示，今后外卖小哥取餐时可以查看丰台餐饮企业的食品安全经营资质，对无资质的店铺将拒绝配送。无锡地铁近日推出了一款多功能座椅，在座位下增设了充电插座，方便乘客在等车的同时应急充电。2018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最近在墨尔本举行，世界第一的纳达尔将出战，中国金花张帅将对阵新科美网冠军斯蒂文斯。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将于春节期间登陆央视9套，继续讲述人与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第三届中国歌剧节近日在南京江苏大剧院闭幕，中国原创歌剧《拉贝日记》作为闭幕演出压轴上演。 Thank you.

所以爱》来自于谢霆锋。在90年代末后期，香港歌坛呢迎来了一段低谷期，很多老一辈的歌手不复当年之勇，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而新生的歌手顶替不上来，造成了一种青黄不接的现象。然而随着呢容祖儿、谢霆锋等多位80后的艺人的崛起，也逐渐改变了歌迷们的看法。早在1995年，当时的年仅15岁的容祖儿就凭借在香港某音乐比赛中夺冠而被一家唱片公司相中。随后的容祖儿呢遇到了罗文，并拜其为师。在2003年，容祖儿推出了粤语单曲《我的骄傲》，普通话版则是《挥着翅膀的女孩》，让她迅速的走红。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回顾这首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其实也就是容祖儿自己的真实生活写照。 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唯一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冬天到来了，很多人会有慵懒的感觉，可是呢马上就要过年了，压力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不妨给自己计划一场旅行，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自我。经典969，旅行者，我是泽林。向往欧洲的你应该要知道塞维利亚这座城市，这座呢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以及名胜之城，它的兴盛与衰败浓缩了西班牙帝国的崛起与没落，串联起一个又一个的黄金时代。

演奏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所演绎的《梦中人》。当时呢，出生在香港的周华健因为求学的缘故来到了台湾，酷爱音乐的他毕业后加入了一家规模不大的唱片公司，本想有一番作为，结果公司却不幸倒闭。无奈之下，周华健开始到餐厅驻唱，随后的他认识了李宗盛，加盟了滚石唱片。91年，周华健推出了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销量的当时就突破了200万张，也让周华健的顺利跻身华语一线的男歌手行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我们来听这首专辑的主打歌《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于周华健。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 让深爱的人受伤。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大年初一，咱们969汽车俱乐部河南自驾过大年啦！由金银上科园品北魏文明之精湛，逛坑百万庄园品别样富商传奇。自驾报名电话0105175-1969，0105175-1969。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 总有一句歌词说着你的心事，总有一首歌曲唱进你的心扉。 经典969，好歌推荐。2016年超级女声热播，一位看着非常狂野的选手成功吸睛，她叫王晶晶，画着一脸浓妆，给人一种很疯狂的感觉。 FM 969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王晶晶。 有人说她就是舞台上的一个奇特的存在，自参加超女以来，便被打上了高人气、实力强、特立独行的标签，被广大网友称为了中国版的 Lady Gaga。直爽的个性和亮眼的百变造型使其吸粉无数，长期占据了当年超女人气总榜的第一名。 可以这样讲，我不算是一个标准的超级女生的类型，我是特别不标准的，因为超女是一个特别年轻，这样讲就是一个青春类的，青春以青春为代表，我个人是走暗黑系的，对，所以我不是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超女的类型，所以我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我内心已经特别开心，我说我都能拿第四，真是不可思议。 超女比赛之后，王晶晶并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通过学习她也想尝试更多的音乐方向，不仅仅局限于劲歌热舞。2017年她发布了新专辑《那时窗外开满花》，她告诉我她一直以自己的偶像李安娜和李玟为目标。 我不想把我自己归在一个风格里，我可能就是说想唱什么时候就想唱，因为所以我这张专辑的歌都特别的不一样，就是什么风格都有，没有特定的风格，我不想把自己圈在一个框里，所以我觉得我喜欢的这两个人也是这种人，就是他们什么都唱，什么都做的都不错，我就是拿他们为目标，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人就挺好。 王晶晶新专辑《那时窗外开满花》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融入了当下最为流行的 EDM 曲风，律动感鲜明，王晶晶用诙异洒脱的性情写出了世间相逢的奇妙和美好，充满了甜美与温暖。 同名歌也叫《那时窗外开满花》，这个歌比较轻节奏，然后略加入了一些电子乐，对，然后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是当时编曲给我的时候，我一听出来没有歌词，我就脑海里有很多画面，我这个人很注重唱歌有没有画面感，就是他不管快乐还是慢歌，我听到一定我是有一个情境在里面的，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去演绎它。 体验派， 对，我是那种人，所以唱功这些我还好，我就感觉唱的差不多就行，但是我一定要就是身临其境，我要在那个画面里，所以这个歌拿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它有点 EDM， 有点小电子。 晶晶的海报一定会被她的风格惊艳到，而她霸气的舞台表现力、极具个性化的御姐风格，也是她强有力的吸粉能力。如果你听一听她的整张专辑，我相信你总能找到你喜欢的几首歌曲。这里是经典969好歌推荐，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王晶晶《那时窗外开满花》。 天空蓝，太有情调，温暖的小花。

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1月16号，奇幻电影《阿修罗》的监制制片人杨真健携导演张鹏邀请吴磊、刘嘉玲、梁家辉等8位主演在北京亮相举行发布会，透露了《阿修罗》大量前台幕后的故事。电影将于2018年暑期上映。国土部昨天表示，我国将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政府呢不再是居住用地唯一提供者。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的一体化发展，结合特区建设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国务院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保监会昨天发布风险提示，特别点名了互联网平台销售的恋爱险并非保险产品，消费者如果购买将会面临缺乏法律保障的风险。教育部昨天正式推出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为主建设的344门课程入选。截至2017年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0亿辆，其中汽车2.17亿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国家标准委昨天表示，今年将推进第三方的支付、信息安全、电子商务、智慧城市、互联网、新能源利用等关键领域标准研制。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的业务量累计完成400.6亿件，同比增长2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957.1亿元，同比增长24.7%。 是在此时，不知在不是，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天。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齐秦，大约在冬季。在严寒的冬季，很多室外活动都受到了限制，我们把活动范围都转移到了室内。然而你别忘了，您的爱车也需要过冬，它也需要抵御严寒。那么你有哪些在冬季保养汽车的小技巧吗？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由乐车帮提供的100元现金抵用券一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你的心带来最紧密

成长的坎坷，分享的片刻。当我又再次唱起你写下的歌，仿佛又回到那时候。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几度花开花落，有时快乐有时落寞，很欣慰生命某段时刻曾一起度过。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给我最珍惜的 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于林志炫。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泽林。回到我们刚才的互动话题，是关于你的爱车的。如果呢，你有在冬季保养爱车的小技巧，也希望你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微信订阅号里来搜索添加经典九六九，留言我都看得到。当然，今天来参与留言互动的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由乐车帮提供的100元现金抵用券一张，也祝你好运。 越要风雨 969微笑提示。 这里是九九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其实刷碗呢是每一个家庭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但是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仅是让你工作量增倍，而且会造成细菌量增加到原来的7万倍哦。有很多家庭在吃完饭之后呢，习惯性的把碗浸泡到水槽里，等所有的人都吃完了再一起洗。殊不知你泡的不是一盆碗，而是滋养了一盆的细菌，而且碗放的越久是越难刷。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放到了下一餐，食物的残渣都已经发酵了，还会产生一股异味。曾经有实验发现，在装水的碗中放入1到5克的肉、鱼、米饭、蔬菜，室温环境下放置10个小时，碗内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数目自然的增加到了原来的7万倍。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吃完饭之后，趁着碗里的水分没干，立即刷碗。炒完菜立即刷锅，趁着锅底还有点热呢，加温水进去，油污很快就刷掉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粘锅来说，不要马上用大量的冷水去冲热锅，因为热胀冷缩容易损伤它表面的涂层哦。我们继续来看出行方面。那国家旅游局最近也再次提示了，近期呢提醒广大游客千万不要再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去旅游。而外交部也是先后发布了暂勿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旅游的安全提示，其中不要前往叙利亚的有效日期呢是在2018年6月30号，暂勿前往伊拉克的有效日期呢是在2018年5月5号。但是国内依然有个别游客自行前往和个别旅行社组织上述的两国旅游，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以安全为主。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截至到本月的14号，北京已经有84天没有出现过有效降雨了。那根据北京市气象专家的预计，本周的北京依然是难见雨雪天气，天气十分的干燥。不过本周气温将会有所回升，这周的冷空气活动呢也会减弱，只有两股冷空气会影响到本市。不过也不排除有大风降温天气出现的可能性。那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好，以上就是今天九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还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我们下期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拨打电话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由融资中国主办的2018资本年会将于31号至2月2号在北京盛大召开，百名股权投资大咖登场，权威干货顶级盛宴，报名咨询0108446-488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融中财经了解详情。历时3个月，品图商业影响力四大榜单重磅出炉。2018年1月16号，品图邀您一起为获奖新锐隆重加冕，会议合作请致电13058742251。 也许是你要的我。